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高虹安啊，在昨天说，我高虹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的。台大是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的，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才要去做台大硕士灌水。这个事情这个话不得了啊、哦、今天啊、这个外界反应太激烈了啊、哦、那么激烈到他必须出来道歉。那他的道歉网络上依然饶不了他，不接受啊、哦、那么他说是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啊、哦、把他截掉把他截取是断章取义的，但你在那边夸吴某。有趣的事情是，何一公丢为中华大学，他10月6号受邀，好，受学生会之邀要去演讲。那今天呢、啊，这个啊，中华大学啊的这个网站，我看灌爆了，啊，灌爆了。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个内容有多精彩。那么啊、他讲这样的话，反映了他什么样的心态啊？另外是他的学历，他今天讲，啊。那个啊，周刊那个是乌龙爆料，很奇怪，乌龙爆料他也不敢告啊、哦。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啊硕士论文。好、哦，那除此之外，他啊以前受访说他幼稚园大班，好、哦、就有办法哈、哦、用56K 的数据机上网了，给那给了也被人家打脸，好、哦。嚯、哦！啊，您倒是有未来机呢，所以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心态的人？那给大家来讨论。那么除了高虹安之外，这个蒋万安啊、哦，他今天啊最新的民调，林传媒他跟陈时中打平啊、哦，那么赢了这个黄珊珊10个百分点。那金杰良讨论一到底哈、哦、是不是蒋家的后代？好、哦。所以今天呢、啊，我们也要继续来探讨啊，因为蔡玉珍啊，马公因老辈加高很会捞钱啊、哦，那么是怎么的会捞？天下杂志雄心的啊，这里、个、啊民调哈、哦，侯友宜啊，从前年的第二名哈、哦，这个施政满意度到去年第五名，今年竟然掉到第九名，侯友宜想到哪边了呢？哈、哦，为什么？那么今天给他买来讨论，虽然几乎都是绿营的人啊，执政的满意度是名列前茅。好、哦，另外张善政今天开记者会了，但你来看，以到底安尼讲啊，是不是已经适宜了？好、哦，有讲清楚不？另外，美国啊派了两艘军舰啊，包括加拿大今天啊在昨天通过了台湾海峡，同时美国空军部的部长警告中国，你胆敢打台湾，你后果会很严重啊、哦！那么我们今天呢啊、邀请到的来宾蝶无疑是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 洪毅好，大家好， 好，另外是政治系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洪毅哥好，大家好， 好，以及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另外是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好，以及这一个政治评论员卓冠廷， 洪毅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那么待会。啊，这个啊，资深的媒体人蔡玉珍啊，也会加入哈、啊。那么啊，这个高虹安啊，他说他、啊、马上接受访问，好、啊，以供他昨天的发言啊，是被绿营网友跟民进党政治人物截取，是断章取义。好、啊，啊，民进党把灌水去台大后面的那些话截掉了，好、啊，被带风向了。他是。接到幕僚打电话说你提醒中华大学的网页已经被灌爆了，他看了以后才发现自己的话被截图了、哦、那么被说成看不起中华大学夜间部，他说自己绝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高虹安不是林志坚，高虹安在求学的时期没有什么政治人物的人脉跟光环，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我们这是努力的去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领域去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情，我高虹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台 台大是匪逃匪，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的这个硕士的灌水。 亲爱的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高宏安。今天我在面对特定媒体抹黑我论文抄袭的时候，为了回应外界的质疑，所以陈述了自己过去的求学历程。但是在委屈愤怒的情绪之下，我确实用了不精确的用语以及方式，我在这里要诚挚地向大家说声道歉。我们都以我们的学校学位为荣，我们也在学业工作上认真以赴，希望让学校以我们为荣。中华大学有很多努力的学生以及优秀的校友，但是我用词不精确，让中华大学的老师以及同学们有不舒服的感受，我要再次诚恳地来向大家道歉。我也会很虚心地检讨改进，谢谢大家的建议，对不起。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这个瑞德兄， 行， 真的是民进党政治人物把他这个断章取义吗？ 当然不是，哎，为什么？你仔细听，那么上记者会里面呢，高宏安的说法，高宏安的说法呢，很清楚的原文重现。我高宏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台大是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硕士灌水。在社会新闻里面呢，有一句话叫暗中出供，下面艺术，你没有经过修饰，没有经过思考，直接脱口而出的那一句话，就是你心里面内心世界真正想讲的话。那他这个话呢，事实上是在昨天那个记者会里面呢，噼里啪啦的就直接讲出来了。而且告诉各位，他在讲的当下，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嘛。那你当然事后发行这逮起掉，大家讲逮起多屌，有无哈？我跟你讲，眼泪水是最廉价的道歉。为什么呢？因为他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接受媒体人访问的时候呢，几度泪崩啊，然后又扯到自己的家事，又扯到自己是独生女啊，从小一个人怎么样？你的家事背景跟你昨天所讲的这个句话没有关系。我告诉高宏安，高宏安我也认识啊。我非常讶异高宏安是这样的人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只有四星毕业，我在他眼里面根本不是个人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连这个大学的这个学历都没有啊，不要说什么北邀啦、北一女啦、什么台大啦、辛辛那提的什么学校啦，你原来是用学历来看人分高低啊。在你眼里面是这个样子啊。你虽然讲了一大堆，但是我不相信啊。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时间所说出来的话，你就是这种态度啊。那么你很简单，我跟你说，选举不重要，选举四年一次，生计结构不重要，然后呢，你是什么学历嘛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品啊。如果你是这样看人的，你是以台大、是以北邀、是以国外的大学来把人做一个等级的一个分别啊。我问你啊，以后要安怎？以后你啊做市长了，要安怎？你在市政上面，你在对待待人处事上面，会是怎么样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啊，今天柯文哲怎么讲？今天柯文哲在面对所有的一切，不是都从论文来的吗？ 对， 今天柯文哲在面对人家问他嘛，9月17号凌晨2点那个2点半的时候，33分的那时候，为什么要上去改那个所谓的注释第64，增加这个注释第64？就是你的论文啊，是从这个资策会这边来的嘛。你看柯文哲怎么讲？问心无愧才会去改啊。什么叫问心无愧才会去改？真金不怕火炼，如果之前的论文是 OK 的，你就不用上去改啊。因为你的之前就 OK 的嘛，你干嘛上去改呢？你要知道哦，那个谢辞谁要在八月改的，然后呢，九月十七号又改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个等于说他的这个注释第64嘛。更悬的是，高宏安竟然否认说不是他改的，所以呢，事实上本来很单纯的论文的事件呢，我觉得你就做论文的事件讲哈。然后呢，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不小心把这个自己的心境给弄出来。我告诉你，为什么逮起多条？ 在他这个说谎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告说，你不要去这个埋怨啊，说你很委屈，上面民进党绿营有没有，然后呢把你断章取义威胁你告没，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说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才然后才要去做台大硕士冠军，我跟你告，第一你看不起中华大学，第二你看不起夜间部，我也是跟你告，第三台大万万岁，就是这样子嘛，好像不是台大毕业的人啊，他好像就不是他读的大学就变成，难道在你心目中他们成了野鸡大学吗？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今天会引爆这么多人非常我告诉你连台大毕业都不高兴， 对， 所以你今天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本来他照理来讲 台大有很多人其实是很谦卑， 没错，今天阿苗啊，就苗博雅， 对， 他也是北邀的，也是北一女毕业，他也是台大毕业啊，他自己说他读这个那个北邀的时候学费才六七千块还是八千块，读这个等于说台大的时候才25000啊，但是所享受到的资源是全台湾最多的嘛，你应该懂得感恩才对，而且我不可以去讲，你能够读这些学校只是因为你看洋课你比较会考试这样而已啦，我问坦白的啦，就没想到你竟然把你的自己的学历， 你心是不是很骄傲， 对啊，我问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你老板，你以前的老板郭台铭要怎样，中国海政毕业难道就不能当你的老板吗？台湾首富哪一个是台大毕业，我问你嘛，难道台湾首富就不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吗？ 是好，今天一个讲啊，说现在讲不赢论文，结果民进党改炒态度，别讲不赢论文就改炒态度，冠廷你同意吗？ 完全不同意，我先讲哦，高虹安他这是什么，他这是大街骂人然后小巷道歉，内心根本没有要道歉，你们看哦，他的骂人在什么地方骂，他开记者会骂，结果在昨天晚上啊，他是录了一段影片，他传给媒体群组当成道歉，我说你不要讲开记者会，这对他要求太高，他连脸书都没贴，就这个比例有点差太多，而且我们看一下，当他是一个新竹市长参选人，他道歉完之后，柯文哲态度是什么，柯文哲是党主席提名他的人，结果这两天继续酸言酸语，一下子讲说哦，那个高虹安你站得好就站架，二方面讲蔡英文你要检讨，完全跟高虹安讲说哦，我诚恳道歉，完全不一样啊，我回来本职啦，你的家庭有办法让你有这个环境可以念书，为什么有人需要去念夜间部，为什么有人要念在职专班，我们认识多少人是他在求学的生活当中他没有那个机会好好的把书念好，也没有那个时间可以去念，他要负担家计，他可能家里有事情要忙，有生意要处理，结果他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他决定要去求学把它补起来，所以台湾的政治人物应该给他们大家都要该鼓励，而不是你去笑人家是夜间部，我先讲哦，大家都只强调前面啊，就是说笑中华大学夜间部这个啊，其实高虹安的第二句话我觉得也很恶劣，他讲完这句话下一句才讲什么，才要去台大硕士灌水，他少讲一个字啊，他是在比较什么，是在比较正职生跟在职专班啊，因为他就讲说他在讲林智坚嘛，因为很多人他大学毕业之后就业还是在他的领域努力，然后后来觉得说要再深造，就念在职专班嘛，这应该给鼓励啊，结果你说人家大家说叫灌水，那你是不是也另外一刀再牵下去，所以我认为他这个道歉是非常非常没有诚意， 那你觉得这个对他的影响，对他的选情有影响吗？ 我觉得会有影响，你本来是优势的东西， 对， 你可以讲台大的，我觉得很多人台大学历也都秀出来啊，这都很好，可是当你把自己是台大的当成是一个高高在上，然后别人念的学校分数不像台大这么高，你就羞辱他，就贬低他，这个会引发，真的我觉得会引发众怒，那再加上他事后的道歉，大家觉得那个诚意不够，你的道歉，如果你要道歉，你就一贯的都道歉，而不是扯东扯西。我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他们扯东扯西？我们看那个高虹安昨天讲什么？他讲说，哦，那个我的论文啊，都有上网公布啊，蔡英文，你的博士论文要不要上网也下载比照办理？我说你这水准真的也太差了。蔡英文的论文在今年2月早就全部上网，如果你高虹安不知道连结，我给你连结好不好？大家都下载了，而且档案很大。第二个，民众 党他这个连这个都不知道， 他不知道这个，好啊。蔡英文总统现在全部上网，你都可以下载，你拿这个来扯，不就代表高虹安他没有心意要道歉吗？ 好，高虹安过来拿去蔡西亚扫票，要讲阿秋，那个讲，我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呢。 那你不要投我啊！不要投我 了，他会这样讲， 那票我不屑了。 好好， 我真的必须要讲哈，东中华大学当然不在新竹市，它是在新竹县。的香山乡，但是距离新竹市很近嘛，所以他的夜间部，我相信有很多人是住在新竹市 的一些上班族去进修的地方。 是。 那我们知道因为新竹市区里面大学在是清华交大，那比较难考啦。那很多人他可能以前没有念没有好没有时间受好的教育，他要在职进修，他当然选择中华嘛。所以我觉得在新竹市里面中华的校友是很多啦。你用这种方式去歧视人家，哦你中华你夜间部看不起。我觉得齁，民众党都有一种学历傲慢症候群。柯文哲不是吗？柯文哲就是啊，台大医科啊，博士啊，高鸿安也是啊。我觉得这种齁，这种同质性太接近，然后有一种精英主义。 那蔡壁如就没有啊。 蔡壁如没有，结果他硕士论文也被他抓到抄袭啊，只是现在还没有解决那个德明科技大学，赶快处理一下。所以我觉得啊，其实中华大学蛮倒霉的。中华大学他今年那个分发入学啊，要招427个，结果缺额382个，缺额 89.5%。 是， 我觉得明年可能缺额更多。所以我们不是常常会去告这个我们的这个政敌说是意图使人不当选嘛。我觉得中华大学的校长应该去告高鸿安，意图使本校招生不足。对啊，你这样把我们广告，我中华大学都倒霉啊，也之前林志坚的问题论文问题吵那么久，现在又有要被高鸿安这样子砍花下去，那我的学校未来还要不要办下去，还要招生下去，这对中华大学的校友公平吗？这对中华大学的老师公平吗？ 是， 中华大学老师也是孜孜不倦在教学在做研究，就你这样一单子打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我觉得对中华大学真的是非常不厚道，不应该。他十月份要不要休息演讲？ 这个等一下可以讨论。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敢去演讲吗？被他虚出来。 好，这个是这样哦。台大的校友现在是成功大学电机系的教授李宗宪，他模仿高鸿安的口吻，讽刺高鸿安在传统台大大学部学生的眼中就是许协力的。竟然还反客为主，令人不屑。所以这个李宗宪教授也讲法就是讲，他不是台大大学部的，对吧？李宗宪在脸书贴文讲，根据他在台大学生班以及硕士班读书的经验，高鸿安这种大学部不是台大的，最爱说自己是台大毕业的学霸。就此逻辑看起来，这就是传统台大大学部学生标准认为的许协力。我干嘛公开接爱孙高鸿安一个做美少了，对不对？你瞧不起人嘛，现在人家瞧不起你嘛。李宗宪认为，大学念夜间部的人大多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为什么伊想要进修，但是家境可能不好，伊是要吃头路，所以暗时我过来打拼。他说毕业于北一女跟台大资讯台大的这个知识媒体人叫冯贤贤。导演冯贤贤，你说高鸿安真的有够无聊，你太扭曲了，你的傲慢幼稚确实是所谓第一志愿很多师生跟家长的心态，今天你因为太嚣张了，侮辱到你瞧不起的很多人。冯贤贤问，是分数至上的文化养出了这么人格卑劣的精英，他讲的措辞很重哦，你真的很卑劣啊！我很期待北一女跟台大的校长站出来说几句话，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学校不以为然，你们谴责这种傲慢跟歧视，不是只能够用分数来碾压他人啊！媒体人陈嘉宏也说，高鸿安被质疑的是他的博士论文。标准应该比林志坚的硕士专班的硕士论文高得多，这我同意，这太同意了。应该用林志坚规格高好几倍去检视他啊、这个他说，光凭他说这些话，大概就知道高鸿安做不了一个好的地方父母官。这其中显露的叫做精英傲慢的风格，让人非常不舒服。那我请教博文，你听他这样讲舒服吗？ 我觉得非常崇拜，真的，我觉得 崇拜高鸿安， 崇拜，我真的，我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觉得高鸿安他一定是选到一定的境界，那种境界是我们无法体会的。这种境界是已经选到之后，感觉我票太多了，你知道吗？真的，我讲真的，我跟你讲，我绝对不是随便乱讲，我也不是开玩笑。我举例来说哈，任何政治人物在尤其在选举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谦卑，因为一票一票选出来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政治人物在选举的时候，包括他开记者会，或者私底下讲话，连私底下讲话都这样哈。 对。 说可以讲说我何伯文，好、嗯哦，你们两位哪个政治人物会这样哇、啊？讲话是，你看他讲话是这样，我高鸿安，高鸿 安,、欸、安前面还加一个 北一里，哎、欸 嗯，那个很像就是说。任霸何伯文哈、哦、那种，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知道那种心态哦，那种真的是我觉得叹为观止。怎么说我昨天看到那一幕，我本来是在网络上看到人家的文字，我想要那种可怜那边我高鸿安，我后来去看才发现他真的这样讲，而且他讲的时候是真的就觉得我高鸿安那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怎么 会、欸、我差一个。以前是有个立委是这样哦，嗯，林北票做贼啊，林本朝上面两三位郎，后来他落选，真的啦， 没有我 知道我在讲谁吗？知道吗？对， 我的意思说，这个如果选举过程中你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定是对自己已经超有自信了，所以我干嘛他可能已经选到一个境界，我不是在亏他。第二个，为什么说他一定嫌票太多？那双计呢？假如一开不错票源呢？嗯嗯，啊，这个可能本来不是我的票啊，我本来哈，例如说。假设我是像高鸿安那种这个国外留学回来的，然后我学历很高，台大建中毕业的，那照理讲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好，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很多基层的民众，或者说他也许学历没那么高，但是我希望他可以跟我打成一片，他不要因为我的高学历跟我有距离嘛，应该是这样。所以照理讲，他应该是说，要去他这个啊，可能他求学过程中没有办法好好去念书，然后所以他必须很辛苦的去读夜间部的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黑龙做这种大头家呢，他们也许求学过程中很辛苦，可是他们后来念夜间部半工半读啊，我觉得应该去肯定，结果他不是他竟然说啊，那个像那个中华大学夜间部就是。好像很鄙视， 对， 我觉得反而是我要去拉这群人， 他有拉啦，但是他瞧不起他啦。 啊，你瞧不起他，你还拉，你怎么拉 啊？我骗了、啊，我不要讲出来、 啊。所以他后来那个真性的流露，所以我坦白讲，我觉得他是这样啊，我觉得他是有学历，但是他可能缺乏很严重的缺乏社会历练跟一种同理心。所以我坦白讲，这个其实也不是坏事啊，就是选举过程中就是一种检证嘛，检证你这个人到底内心你到底在想什么，或者你真实的自己是什么。其实我都觉得，包括你知道他后来这个道歉哦，我对他的道歉坦白讲，我也觉得叹为观止啊，这个根本是提油救火。道歉你不立的不要道歉，你就坚持到底，你搞不好人家还尊敬你三分。他那不是道歉，他是告诉你我很委屈， 然后 你们都是断章取义，你们都是怎么样都截取我的片段。张大哥，你有感觉到他有任何觉得歉意吗？没有我感觉他就是说，都是你们民进党，都是你们的侧翼，他一副态度是这样，他没有任何觉得他有真正的歉意，所以我就觉得哈，感觉其实是有点可惜的哈，因为我觉得坦白讲，以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他好好的在这场选战里面，他好好的打，我相信他有他的成绩，会不会当选，我认为是一个其次。他还那么年轻，我觉得哈，他这样的一个表现，会让人家觉得对他的这个人格、啊、产生一些质疑。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他这个部分他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些反思，然后他依然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的话，我是觉得他中华大学那一场演讲他应该 我觉得伊无多反思啊，因为那已经是伊的内心， 没有错， 他内心的内化是这样 子的。我有补充一下，就刚刚不是有讲到中华大学夜间部吗？我要跟所有就读夜间部的同学们啊，你们辛苦了。我的太太三十几年前就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夜间部，你知道她是他们同班同学里面最年轻的。因为很多来就读夜间部的同学都是白天有工作的，不是工作倒头给你，他们很多人因为忙到连吃晚餐的时间都没有，下班下课的时候都已经十点多了。他们为了这样来把自己的学业给这个等于说完成啊，结果在你高鸿安的眼里面，中华大学夜间部竟然是一个。那么在你的人生的天平里面呢，你把它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中华大学夜间部里也心目中括压给他其他都不值得。 那高鸿安说我高鸿安，他只是没有差点讲正高鸿安，我是正啊，一代女皇。我昨天看到感觉一代女皇，那个气势，那个架势，那个口气，那个愧靠，我真的觉得他太高傲了，太自以为是了。那我们知道，因为新竹有很多中小企业，很多这些企业家从小可能高中毕业就出社会了，他们要进修就到中华大学，所以中华大学的校友其实很多都在新竹市区。那所以我觉得高鸿安后来为什么道歉，他发觉他的选票在流失当中，而且这个愤怒 在高雄，在那个新竹市已经发酵了，嗯，所以他这个时候不得不站出来道歉。我觉得这种没办法设身处地，王程以自己为优先为考量， 是 这个市长他绝对不会是个好市长，他不会体恤一般民众，他是睁在自己的眼睛在看事情嘛，就非常的主观，非常的霸道。 五行柯文哲吧， 就跟柯文哲一样啊。 这个有趣了啊、哦，高虹安骂的啊大学是中华大学。就中华大学的学生会竟然在10月6号要高虹安去演讲。 延后了。 好，但是啊、这个下面的留言是很有趣的。好，下面的留言是这样啊。本来哦这个演讲反应是很冷淡哦。嗯。然后没人去注意哦。但是呢说哇昨天呢、啊、瞬间涌入非常多灌爆留言啊。好、哦。中华大学直到今天才听到高虹安的真心话然后这里说夜间部的一定不能去，日间部的自己看着办你各位中华大学的同学真的要心存感激啊，榜首来啦请问听演讲需要跪着听吗、哦、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的台大高级人要来已经没对方说他是高级人、嗯哦、其实啊我觉得更精彩的应该在内页，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这个是中华大学学生会邀请10月6号高虹安的这个演讲啊、哦。那刚刚啊，明显有说已经延期了， 延期。 好、哦，恭喜来，我是干嘛卖延？我干嘛学生应该做这个？好、哦，学生。给他欢迎上，你知道最讲最多的人是说希望高虹安啊可以在中华大学用同样的语气再讲一次好期待，他说好期待。好，来我们看看他里面的留言。这个高虹安这么优秀，根本是宇宙级的人才，接着说演讲日前早就已经排定了，结果今天记者会随口就是一句侮辱中华大学的话，代表根本没有把10月6号的演讲看得多重要。这个是千万不要取消演讲，学霸莅临教育你们这些私校夜间部的学生，这画面真的太美了。好，中华大学不知道会不会跪着说是市长您说的对，我们真的太不支持了，竟然让中华大学夜间部伤了您的眼，我们马上废除。你看那有多伤的话，好，我高虹安今天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我们师大也是榜首进去，台大是学术成绩第一名毕业，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才要去做台大硕士灌水。这个人说拜托演讲的时候一定要再说一次啊、哦、啊，这个人也是一样，拜托演讲的时候一定要再说一次，你看多少人要求他再讲一次，去中华大学演讲的时候再讲一次。然后这个人说羞辱新竹在地的大学还想选当地市长，如果还会上那就太神奇了。好，这里是要请各位同学问问他学霸耶，干嘛来我们中华大学蹭身份啊，有本事去清大交大阳明大学演讲吞剑跳火圈演嫦娥啊，来我们中华大学夜间部洗白。这个东豪要补充， 自己挖自己的挖，自己挖会给自己跳啊、嗯，你怎么办呢、啊？嗯，在新竹不是只有中华、啊？哎，有三个学校都是私立学校、啊。嗯嗯，简单讲哈，我觉得高虹安，哎，尤其是今天他在光启那边还哭了嘛。嗯，不管搞敖标高郎，嗯哼，用考用巴塞，嗯，你要考来，你个干念，嗯，难道讲恁这查甫的？行为欺人太甚了 啊！这个可公平了，可公平了，不然差不多你讲啥？ 选举就是安尼啊，嗯，我讲实在啊，你耍的马上就是安尼啊，嗯，啊，我问题又回来哈，还是讲一下哈，因为高虹安是人生胜利组，嗯，当然他爸爸妈妈都是中产阶级，哎，这个跟爸爸妈妈没有关系，然后一路也会念书，一路上去，嗯，可是他不知道， 我们讲的是高虹安，不是在讲他爸爸妈妈啦， 但是高虹安不理解其他的人的世界跟你不一样，嗯嗯，为什么那么讲啊？你会去念中华？不管书念的好不好，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你要知道，现在国立大学不是只有台大，嗯，家境环境越好的人，念台大、念国立大学的几率比一般的人来， 一般家境也较歹，拢无到读个上好啦，嗯，啊你，因为资源比较少嘛， 对，要讲为什么？你被启蒙的较晚，嗯， 你像台北囡仔，幼稚园就开始读英文了呢。嗯嗯嗯。你若较真卡的所在，敢有这条件？嗯嗯。爸母爱做工课啊，囡仔有的是阿公阿妈在带。嗯。所以你在看 到、那個、所谓的阶级不流动啊？ 对。嗯。那、啊、你想想看，高鸿安去讲那个话，他不是只是伤害到中华大学。嗯。那个是不同的世界。 是是，伤害到很多其他同样的人、啊。 那你再看他道歉，嗯，他道歉还是没有底感，嗯，你刚刚打开讲 NewQ， 说给断章取义， 是， 啊，你不是做起定哦，嗯嗯嗯嗯，你做起定，利用这个逃卡开圈，你的资源怎么分配？嗯嗯，别的不要讲，光台北，我真的是不是说应该讲台北？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光是台北就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嗯嗯嗯，有一个小学，那个小学这个中低收入户比较多，嗯嗯。曾经发生一个事情，家长会长中岛终于好好唱小朋友一起吃营养午餐。嗯嗯嗯。因为 家里面就是 因为穷，嗯，穷到连家长会长都要去跑去学校。 是。 好，我定位跟人家己准备。嗯。因为这间学校的，这学生的处理条件都是安尼。嗯嗯。我讲这件事是讲好的，要做管治长，你唔能讲，你唔能讲这是选举啊、部署啥物事。嗯嗯。你要做一个管治长，你顶下知影讲。你所在这地方，嗯，有条件就好的人， 好好好， 毛就散起来了，嗯哼，毛就辛苦的人，对高鸿安来讲，他这一辈子有一个很重要的贵人，就是郭台铭郭董，嗯，为什么一个工程师，你在鸿海，你们就可以当变成不分区立委，嗯哼，不是因为郭台铭啊，其他的人没有遇到郭台铭，嗯，郭台铭是什么学历？可是人家创造那么大一个企业帝国，嗯，你看到郭台铭的时候，你会讲学历吗？嗯，你如果跟郭台铭讲学历，你一定用豁出去。 这个我们再看啊，这个高鸿安的故事哈、哦，来，这个是石明锦啊，他曾经来上过我们节目啊，他是个好像是交通警察，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啊，这个是当时啊访问高鸿安的文章，好、哦。他说高鸿安过去接受专访，根据报道，他父亲高鸿安的父亲是电脑工程师，家里有386的电脑，486的电脑，而幼稚园大班的他，这高鸿安自己说的哦，幼稚园大班的他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用 56K 的数据机拨接上网，上 BBS 站，还冒名替父亲发表了一篇自我介绍的文章，后来被父亲删除，但当时有媒体得知啊，是出自幼稚园的高鸿安之手，也有意采访他，但被他父亲拒绝。以上是高鸿安讲的，我幼稚园大班，我都要叫 56K 的数据机了呢，哦，还冒名呢，替我爸爸发表了一篇自我介绍的文章呢，哦，阿雷，石明锦说。高鸿安的父亲当然要拒绝啊，因为 56K 的数据机是1996年才发明，高鸿安幼稚园的时候是1990年都还没发明呢。嗯，1990年还没发明 56K 数据机哦，这个1996年六年后才发明哦，他竟然胆敢这样去说哦，所以李明锦说家中有这种未来机器，让别人知道还得了。哎，冠廷兄，他怎么敢这样说谎？ 因为我跟高鸿安其实年纪没有差很多了、哎哎。我是国小的时候开始会上网。 嗯、对。 那个时候就是 56K 开始数据机发明嘛，然后大家开始上 BBS 啊、嗯、跟上一些网络。那高鸿安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点、嗯、他自己讲的嘛。哎、他要强调说哦他年轻的时候，我说真的这是一个形象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就跳欸、嗯。然后所以小时候就会用网络，可是被打脸嘛。嗯、他明明如果以高鸿安年纪应该是到国小才开始发明 56K 的数据机了、嗯，那他没有必要就去讲说幼稚园就会用嘛。 对， 但是我想要讲另外的事情。 那、啊、你觉得他怎么敢？ 不是敢，他我姑且把他当成是，也许他记错，可是为什么要强调这种事？嗯，因为正常来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世代人很多。 对，他我跟你讲，那我就抓这绝对没记唔对啦。大班跟小六怎么可能记错？ 他要凸显他与众不同啊！从小就很聪明了、啊， 所以他还是造假嘛？ 对， 那我应该是国小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当时 56K 数据机啊，如果推算了、啊，那后来现在就是证明说，就是他讲幼稚园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嘛？ 对， 那 我觉得就是显示出一个点啦、就是一就跳哎，一就厉害、然后哦，当时人家要采访，他们家还不要。不过洪哥，我想补另外一个点。 对， 他其实今天大家刚刚在讲说他哭了、是不是会引发有一些人对他同情？可是我看到反而是另外一个点。你知道就是这个专访，这个网络专访啊， yeah. 光晴姐采访他的时候，其实问他一个问题，是他记者会自己讲的。他记者会啊。表面上道歉对不对？刚刚讲了很重要一个点，他除了讲说台大、师大以外，他去讲说他台大的时候啊，是拿那个匪逃匪的奖，匪逃匪啊，说的一般民众不知道是什么嘛，所以黄光芹采访他的时候就问他说，那是匪什么的？你知道高鸿安怎么回吗？高鸿安在采访的时候，我看这一句话，哭不是重点，这一句话就是高鸿安个性的重点。他现场人家问他那是匪什么？你为什么要强调说你是台大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说讲匪逃匪。就只有匪逃匪的人才知道，哦，他们就厉害，我还真的不知道什么匪逃匪，我去查，朋友，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唔怕啦， 你唔怕啦，他说，我再强调一次，他早上讲说他是台大匪逃匪的， 我有看到这个，我也看不懂 对对，大家不知道什么嘛，所以那个网络节目。光芹姐问他的时候，就问他说：“是匪什么？匪什么？那是什么？”他回说：“讲匪逃匪，就只有匪逃匪的人才知道。”我觉得高鸿安完全没有搞清楚他遇到的风暴是什么。洪一哥，那大家可以这样讲啊，匪逃匪哦就厉害了。后来高鸿安你就厉害了。匪逃匪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大学的学生，你应届前1%，品学兼优可以推荐。如果你是研究所，前3%可以推荐。我跟你讲啊，高鸿安讲他是匪逃匪，意思是什么？ 以他前面百分 之不是前1%、3%的，然后就厉害了。 他不会。 然后呢，人家问 他，所以他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你现在都不是，你不知道啦。 他最后呢，他回答意思，你不搬啦。我是3%、1%的。你 3%啊？ 对，3%，研究所3%，大学是3%，他是拿研究所3%。讲匪逃匪，只有匪逃匪知道，意思是什么？你们没有得了，你不搬啦，我搬啦。所以他完全没搞清楚大家在生气什么哎。 那明显。你是什么匪？ 上面匪？ 你是土 匪？明显还有机会。 匪土匪。 我根本不用去贬义别人来凸显自己的好 了。没错。 双 K 你不管用学历、用下用，这个变成会有阶级之分嘛？会变分化对立。我记得在座咱有读了冠廷较少年，因为我其他包括博文，包括 对不起，我在插个话。所以他刚刚讲说匪逃匪受访的时候， 对， 其实他还是要显示自己的优越。 对啊，我们所以反应不过来啊。 哎呦， 好了，所以他们后来说，一阵早期， 大家不要让我来个画面，姐姐让马听无。 早前科大学时是录取率才20%、30%呢啊。一阵这些，你讲国立也无济啊，就这样读书哩呗，甚至读夜间部就济啊， 所以。 不用去凸显说啊，别人怎么样来借此凸显自己的好了。我干嘛？这是想基本的态度啦。被选举也是要先确立啦。你选举说服多数选民来。 你进前怎样匪逃匪不？知无啦？你知无？ 我唔知啊。 我家知。你就唔是1%咧？你家咧？ 我哪知？我科技不科技好啦。我这个代志，你看，我 这 么听来， 你怎么想到 匪？哎，那你知道匪逃匪的举手？啊，我家知。 我跟高鸿安，我算介有熟悉啦，因为阮过去用伊带滴来哦嘛，所以我输了下落再不会死，我感觉是还算客气有礼貌了。可是这件事情我来讲，占学历来讲，绝对失分啦。你凸显阶级意识的话，凸显你的学霸，当然你读册不管你 怎么会失分，他就表示他很会读书啊，厉害聪明啊。 小时候是儿童天才没有问题啊，可是你在选举上的时候，在凸显你的学霸的身份的时候，等等工会你有距离感啊。你不管选市长，不管选民意代表，你得跟选民来做会嘛。我安喜不分阶级、不分党派，我跟你卡做会。当你凸显你自己高高在上的时候，找地靠婚啊。 今天黄光芹访问他，他讲匪逃匪，黄光芹应该有问他吧？ 不，洪一哥，他是昨天的记者会，刚刚强调说他是北女，然后那个师大那个师大 台大，然后师大什么 榜首， 师大榜首跟台大匪逃匪，他昨天记者会自己讲，所以今天黄光芹采访他才问说，你说那个匪什么匪是什么？他是在问他的啦。 那他有没有解释？ 他就解释一句啊，讲匪逃匪就只有匪逃匪的人才知道， 这样还是没解释啊？ 解释没有，那是你唔懂。你又没有得过，我们得过才知道了。 所以他还是瞧不起黄光芹、 哇，这意思就是这样。 那个匪逃匪我是有听过了、他其实有点是一个组织，一个很精英的组织， 就是你有参加， 你参加他们会认识，就是都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人，就是那个。 金字塔顶端的人，所以他们以成为会员为荣。我们一般人是觉得没什么啦，所以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各个领域啊、各个学校啊，第一名，所以他们有一种好像戴上皇冠的感觉，所以他才会讲嘛。要不然我们一般人谁懂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哦，他说我幼稚园哦就会用 56K 数据上网，让我想起谁？先总统蒋公小时候看着鱼儿逆水而流，有没有？小时候， 我们悟出人生的道理。 对，我们小时候看着那个书课本都这样讲啊。他幼年时候就已经了解人生的这个道理。 那你小时候看到鱼会怎样？ 我看鱼想吃啊，想吃啊，然后看想怎样？ 你逆水而流，卡在那里不抓来烤来吃，那还是个人嘛？ 所以我们不是，所以我们当然是凡人啊。我们不是，对，我们不是领袖啊。 给妈妈来混啊！ 对，所以我觉得高鸿安在这个时候还在造神。 是， 我因为当市长很重要哈、哦。竹科大部分是划在新竹县哦，竹科大部分是在新竹县哦，他跨县市哈、哦。因为。高鸿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可是你如果是用这样子在看事情的时候，你当市长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你的市政呢、啊？你告别就变爱了，你告别就卡站起来了，这是一定的，因为你不知不觉中你就表现出来了嘛。啊、我恭喜在，就是说高鸿安，那大概到今天为止，大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自己挖坑给自己跳。没有人害他呢，嘿，伟龙敢给供哎，一而再，再而三。我是不好意思讲，光启也是夜间部的，他可能不知道光启是念夜间部的， 哦，真的，哦， 光启是夜间部的、啊， 就什么以后更小，那吴念真嘛是夜间部的，你武大夜间部的让你这样搞， 对、因为你不是用学历决定人的一生嘛，有的人就是你像真的比他更厉害的还有谁，唐凤，人家是几岁？ 没有去国中毕业， 不止啊，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就学程式了呢，所以他才用另外一种教育方式。 是， 你说唐凤会这样子站出来讲说我怎么样吗？不会嘛。 好， 你讲到越厉害了，该越强气嘛。 那来看哈、哦，这是2019年11月《天下》杂志写的，因为张忠谋啊去出席了一个高峰会，他分享自身的经验，他强调比大学教育更重要的其实叫世界观还有谦逊啊。张忠谋感叹，他说他自己常听见很多年轻人一考上台大，就好像那是他一生的巅峰了。甚至现在许多50岁、60岁的人，总还是在讲我在台大的时候的故事。好、我台大医科流， 哇， 智商157。 对啊， 他说啊，他去美国才发现美国很大，人才很多。你会真正吸收到美国给你的谦逊跟世界观。他说，认识到跟你一样能干，甚至比你更能干的人，你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就不会再这么自大，不会一直说我台大。好、他说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对我来讲很有用。我到台湾第一个工作是工研院的院长，而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不是技术，我老早就不搞技术了，我带回来的最重要的是世界观。他说他在2006年去参加 APEC 会议，当时布希总统就在那里，我们见到面，他正要自我介绍，布希就说我知道你是谁。好，不容易吧，因为台积电太重要了。这个张忠谋讲，好人啊，这个要不要再说我台大，哈，方老师，台湾讲我台大的人多不多？ 不太多，有点有一个姓柯的嘛，每天都在讲， 只有姓柯的， 对啊， 重考了好几次，不是吗？ 啊、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姓柯的态度，好不好？这是刘宇，视察猫今天写的，刚刚写，伊讲啊，今天早上对高鸿安的论文与失言事件，柯文哲重炮批评，昨天。好、哦，这是柯文哲讲的。昨天就是典型的一条龙攻势，早上6点新闻先出，8点网络1450就上了，上午10点半对手沈慧宏出来开记者会，晚上就政论节目。然后呢，刘宇就说柯文哲好了啦，你们早在礼拜天就知道《镜周刊》要报道高鸿安的论文事件，也计划好在礼拜一下午要开记者会，结果礼拜一《镜周刊》放你们鸽子没有报。你们的记者会呢才跟着取消，直到礼拜二《镜周刊》早上6点报道， 高虹安记者会也跟着改在礼拜二早上十点召开，整整你们有48小时充裕的时间让你们民众党准备，到底算什么一条龙公事啊？我可不可以问你啊，准备48小时的澄清稿，高虹安还能传出讲出一歧视学历的话吗？这个公关危机应变能力哦，我看完了。哎，潘姐，那不高虹安呢？高虹安安呢？岂不要那一条龙公事哈？请教一下冠廷。 不是、啊，他这个重点就不是一条龙公事嘛、哎？重点是你的论文有没有抄袭？ 对， 跟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跟你说明嘛。嗯，你出示你认为你的证明，让、啊、大家社会有公断。 是 啊，但是这跟一条龙公事有什么关系？嗯哼，在柯文哲的眼里啊，哎、就是所有只要监督柯文哲或监督民众党的候选人的，全部。就是都是网军、嗯、全部都是绿营车翼。 对。 啊说真的、我们在座也全部都是绿营车翼啊、嗯。在他的逻辑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因为他们现在策略很清楚。嗯。我觉得高虹安今天这种战法。哎。一定是柯文哲就算没有受益也是他传授的啦。哦。就是他遇到争议对不对一整就丢啊啦。他我说真的你看到、他出示了什么。这一次最核心的事情是16000多字里面4000多是抄袭。嗯。那他抄袭的关键是他以前资策会有没有授权嘛？嗯，那有没有引用嘛？嗯，那他现在没有说明的点很多啊。啊，比方说，如果真的没问题，他怎么会自己偷偷跑去改啊？把它改成有附注等等这些。 这个论文啊，对，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说。来，请大家看，请大家看哦，这是这个《镜周刊》高虹安论文抄袭，你有知点就去告《镜周刊》，那都给你定掉啊，无问号啊，对不？ 不过也要被告啊。 啊对咩？啊你一头都要第一句的讲特定媒体抹黑啊。 好，《公信周刊》 高虹安博士论文抄袭对照图再公开，来，拍谁呢？让证据给你提出来呢？好、哦，人那是这页啊，跟你讲，你两边拢完全相同。加个马西，加马西，加马西，过来，加马西，加马西，加马西，过来，加马西，加马西，加马西，安尼啊，一竟然要跟你讲，这是特定媒体抹黑，然后呢，今天又讲。今天说啊，说他论文抄袭，还有资策会侵权，都是乌龙爆料。有知点不起狗，乌龙爆料不起狗。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好，高虹安呢、出来说他没有抄，好、哦，然后可是呢，很多人质疑他不抄你那都你那都去盖，好、哦，来，我们来看不需要。 这个选战还不是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看到最激烈。 高虹安哭了，泪崩离开直播现场。导火线正是因为博士论文遭到质疑涉嫌抄袭，和惹出战学历风波。冷静后依旧眼眶泛红，讲到激动处又二度泪洒现场。只不过哭似乎仍无法化解外界质疑。 高虹安文，他心虚，必须要参考文献，必须要引注，他事后去。 民进党立委黄世杰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他质疑高虹安擅自修改论文，原版论文谢词没有资策会和经济部，8月24号才加进去，隔了2天就提告自清，而9月17号又巧巧加上第64条来源，也就是资策会的论文，难道是担心被说抄袭票谢才事后加工吗？ 他提的是刑事的告诉，因此对于他的论文的内容，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刑事的基础证据，那这样一个证据他不容任何变造或隐匿。 律师点出，擅改论文可能不只有刑事责任，甚至有伪造文书之嫌。 是哪有什么伪造文书啊？拜托，太夸张了！自主性的去把这样子的一个资讯提供给校方，那校方也同意说，我们在这个参考文献的部分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高虹安坦言是他主动提出，学校才同意修改，但第一时间被质疑事后加工，高虹安却是划清界限，强调不是他改的。但争议不止这个，包括前一天售出校方 email 也被绿营质疑翻译有误，把没有明确证据翻译成自我抄袭不算抄袭，而这封电子邮件并非校方正式声明，也被质疑是否有公信力。 email 当然是没有办法当成法律上的证据，他一定会有一个正式的回函，而且甚至是学校的法务要来做处理。 我们在美国读书的这个状况，没有所谓的要追回修改这件事情。 从把 email 当正式回函，到事后修改论文谢词和补上资策会来源，不仅让外界认为疑点重重，也让高虹安的论文争议再添一笔。 好，那么我们呢、现在要来连线给这个美国现在在半夜哈。的这个陈时奋陈教授哈，那陈教授，你有看到高虹安的否认吗？ 欸，我有看到伊的记者招待会，我嘛全程观看。 好、哦、好、哦，啊，你感觉伊讲得合理吗？ 咱安尼讲啦，吼、哦，这个代志呢，唔是讲啊，迄、个《镜周刊》爆出来，他是不理会的。啊，这个代志我已经堆列到一年啦。啊，他不予理会。啊，一直到最近啊、开始接起来了，啊，伊再甲提告，我用很重的话在讲，我讲谎言连篇啦。怎么说呢？谎言连篇呢？伊去被指控的两件代志，第一件抄袭，第二件侵犯啊、这个知策会的著作权。伊做两件代志啦，哈、哦，来啊、洗白这两个指控。第一件代志呢，伊伫伊的论文，搁去加一段针对知策会的谢词。伊就是讲有共说多些。啊！著作权侵犯，迄个无代志啊。第二件代志，伊是伫伊迄种参考文献，将伊抄袭迄篇期刊论文，甲藏伫内底啦。伊就是讲藏伫内底，我有引述，安尼我就无抄袭。结果呢，这两项物件藏落去，了煞变作欲盖弥彰，不仅没有办法洗白他的侵权跟抄袭。反而坐实了他的洗他的抄袭跟侵权， 是 没有说服力。 没有说服力齁、哦。好。那么这个今天啊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的候选人赵宜翔，他竟然自己掏腰包齁、哦、去透过著名的国际学术网站去比对论文。发现齁、哦、这个文章的相似度比例是 24% 以上。好、哦，非常危险。然后高达739个错误，赵宜翔狠批这是一篇很烂的文章啊、哦。他透过了学术 网站呢，有包括 Turnitin， 还有一个是 Scriber， 还有 Grammarly， 好、哦，这三个。然后赵宜翔说，透过 Grammarly， 我想这个大概跟文华有关啊、哦、的错字呢。跟文华检测系统高虹安的论文有高达739个错误，然后呢说光是在237字的文摘里面就有12个文华错误，从许多地方啊少了这个冠词啊惹到单数复数不分，整篇文章连高中生的水准都还不如。诶，陈教授是真的假的？ 真的啦，其实呢我报高虹安的论文出问题齁、哦。我第一篇我是改他的英文啦。我是从他的那个论文里头拿一段出来，大概五行还是六行。五行六行呢出现五六一观察的跟我的理解是一样。啊，不过呢这个改人家的英文齁、哦。赵宜翔见你跟我抢本话、我已经改那个杨志良的英文齁、哦、那一战成名。咱来讲啦，吼，就是讲，我会当直接夸口，我指导过博士班的学生，你大家去吹，哦，那一个英文的错误、文法错误，我做一摆伏地挺身，吼，大家看。我现在刚讲到哈尼，话刚讲到哈尼乱的，就是讲这个学生写博士论文的过程，迄项目是一年的时间啦。啊，上无一年的时间，所以学生呢，最开始啊，迄、个研究计划啊，论文的草稿，一张一张一张安尼写，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甲学生安尼来来回回改哈、啊，我甲你讲，上无超过100啦。而且超过100，第一抄袭的可能完全排除啦。啊，我改100的物件，无可能抄袭。第二就是讲文化。好、哦，文法我会当改，我绝对甲改。 哦、OK。 看袂过去的，我一定改。不但改文法，哦用词遣字，我就想改。好、过来，这学生在写的时阵，吼、高虹安是2018年毕业，2018年毕业呢，所有的迄种啊、文书软体，拢有迄种文法比对。你文法唔对，伊下面会一抓红线，还是一抓啊？甲你讲警告，讲这个文法可能有问题。所以讲，哦，这不应该错啊！这所以讲，伊这个物件呢，吼、哦，赵宜翔抓出来，哈尼这文法错误，第一，这就是高虹安的自学态度。咱甲想啦，你一篇论文内底文法你都无在乎啊，里面的数据 怎么可信？ 哦，不严谨， 里面的理论 不严谨， 怎么可信？ 哦，那你处理刚才讲，我某某学校的博士了，我今嘛你大学教教册了，哦，北一女的了，台大的了，你安尼讲的？ 我会记得我有一遍哈，跟阮弟弟哈、哦、去迄个亲戚遐， 好、 哦，亲戚甲讲，迄、那个你是不是伫美国高中咧教中文？ 哈、 哦，我笑咧笑咧啦，哈、哦，阮弟弟呢，捌甲讲。讲你再不爱讲，讲你教册学校足有名的。 啊，好好 我甲阮弟弟讲，我的学校呐足有名的，佮爱我讲人才知，安尼又佮无够有名。 好好 基本上是安尼啦，哦，就是讲这个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哦，你要取得这个学位、这个学历，是轻轻松松，还是足艰苦啊？你若轻轻松松的人，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啦。 啊， 好、哦。啊，你若足艰苦诶，吼、哦，连滚带爬，吼、哦，啊，才摕到，吼、哦，你得当一回事。所以讲，柯文哲代代一样，考三摆，连滚带爬才进去，一级干摕出来你讲嘛、 哦，这是一件。 啊，对，我当然讲，就是讲，当然不是讲所有重考啊人拢连滚带爬啦。我是讲，你柯文哲一定是感觉这个过程足艰苦诶，你再一世人念念不忘。哦，好，你高鸿安是代代毕业，代代是台湾上好的学校。哦，但是呢，比代代较好，还阁有啊，东京大学啊，哦，斯坦福啊，哈佛啊。所以讲高鸿安呢，一个相比，一个中华大学比，一往下比，一个你感觉都好。我的习惯，我往上比。老实讲，就是讲，我用笔名，哦，写文章写八九年。老实讲，我伫学术上，我是有一定的国际声望。 嗯， 啊、哦，若要看迄种国际商务领域的迄种学者排名、嗯，我是全世界排前二十名的啦。 啊、 全世界 是 啊，前二十名。我唔捌伫讲这种代志，我用笔名，我未去炫耀我的迄种专业成就。双看你的比较，你的参考团体是倒位啦。 嗯， 哦，哎、欸，这做歹的示范就是安那，你知无？做歹的示范就是种。咱那个传统儒家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 嗯， 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是咱被怕破的价值观。 是， 他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嗯， 哦，县市长的候选人，他在重复一个我们试着要打破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示范。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因为啊，这个蒋万安的身世很多人关心啊、哦，那么倒是呢。他今天啊，对于啊，他如果当选台北市长，那么学校里面有这一个两蒋铜像啊，或者蒋介石铜像，要不要拆？那另外他的这个身世，他说一般的百姓是不会关心的。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身为蒋家的后代，也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我肯定蒋家的总统抗共保台的决心，以及经国先生革新保台的努力。而拆除铜像，这绝对不是现在市民朋友关心的议题，也绝对不是目前最迫切要推动的市政问题。我的家族史实在不应该成为这次选战的焦点。其实，民众真正关心的是对于市政未来的发展，以及包括执政党对于采购疫苗过程相关的资讯应该要公开。我想，这才是我以及市民关心的议题。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媒体界的这个老朋友了哈，玉珍啊。那玉珍啊，你昨天啊写的这个脸书啊，我昨天有念了一次。 对。 好，那念了一次呢，你最主要就是说啊，从这个总统府秘书长到立法委员万安霸，其实万安霸就是讲笑言嘛啊，到底捞了多少钱啊？那另外呢，你还讲说啊，他们家的这个啊财产登记在老婆大人的名下，也就是黄美伦女士啊。 嗯。 那么。这个这些财产包括张雅若教育基金会、张孝慈学习基金会，哈、哦，那还有这个他们家的房地产、嗯，我先请教你啊， 是 张雅若教育基金会是你冲上来哈？ 我嘛这好奇耶哈，因为咱大家拢知影讲哈，比如讲哦，你个什么慈母什么夫人哈、 嗯， 那你要学习他的风范，你认为张雅若教育基金会该教育人家什么？ 嗯， 我也不知道，坦白讲、哦，但是呢。我这个是因为从这个就是网络上公开的资料哈、 嗯， 那当然从这个张雅若教育基金会里头的蒋孝严，然后呢蒋慧兰跟蒋万安， 嗯， 也就是说从这里头就找出三个不同的 住址，因为这个叫户籍地，就是这是他们的住家。哦，这每一个都是他们的住家，这是法院公告的那种董监资料。但是呢，从这里头呢，当然这三间就是新生南路的，这我猜这是幕府十六。那蒋蔚兰， 幕府十六是一个很高级的房子。 幕府十六呢，是一个新生南路上就是对着大安森林公园，只有十六户的一栋豪宅。那有几位名人住在那儿，就是当时搬进去的时候，包括李士端。然后他的顶楼呢是郑威的郭台强。那时候呢，大家就知道 说郭台铭的弟弟。 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大家就知道说，这个蒋孝严蒋孝严呢跟黄美伦就住在这边。那所以呢，你从他的财产， 所以幕府十六只有十六户的意思是一层一户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能那个什么坪数蛮大的 豪宅那这个坪数呢是在这里这个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是这个大安段因为呢黄美伦的财产申报上面黄美伦跟蒋孝严的财产申报上面有大安路的怀生段一个两个，然后呢这个包括金华段就光这都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有三笔建物。然后呢在财产申报上面还有一个北安路，对不对？那这个北安路呢刚好在这个张雅若教育基金会上面的蒋万安。因为做这两个，我们在讲蒋万安是中山跟松山区的立委嘛，一算两遍嘛，对不？来一大堆，原来一大堆明水路557巷。这间厝咧，这间厝都是因妈妈，就是黄美伦登记的这个北安段，北安段这个厝。所以我要讲最后大家知影，就是讲蒋万安一算两届六年的立委但是嘛免想叹，为什么咧？因为伊最后面诶，朴树退回来了大家拢讲伊是蒋家准接班人第四代，所以就要安排伊对市长甲奥利达做总统这就是蒋家的正统这个计划咱最近大家甲想起来这个计划对当时开始，对1989年，伊安排周玉蔻去写这个蒋经国与张亚若，对这个故事开始因为蒋经国先生过世， 谁安排？ 他们如果我猜的没错，因为我们媒体跑久一点的人像东豪也都应该知道，这个安排的人应该非黄美伦莫属。当时的张孝严来整个安排说，他们是在经国之后的蒋家接班人计划。那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确认张亚若与蒋经国。再来就是要取得李登辉前总统的信任。 对。 所以呢当时呢他就说1999年我的这个浙江奉化的亲友要我认祖归宗。因为我为什么叫万安爸为什么我用万安爸 你不解蒋孝严。 我都不知道你姓啥。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张还是姓郭还是姓王。但是我也研究这些东西包括最近黄青龙要出来的书。我感觉他应该不是姓王应该是姓郭。所以后来黄青龙他最近为什么出那本书叫做门里门外，就是门里还是门外就说当蒋家的门里头的人已经都没有人要接班了已经遵照经国先生的意志，就是说蒋家人不从政了那门外有一个人从1989年一路下来要安排他成为蒋家的接班人然后呢那个接班人在1999年将张孝严的绯闻发生之后对不起结束了结束了还好又让他做到立委可是呢他们当时在 对不起玉珍我这个打个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了刚刚为什么玉珍说他我不晓得怎么称呼他所以叫万安爸 对不知道怎么叫张万安 蒋经国一般来讲会认为这个就是张亚若 对 那张亚若呢跟蒋经国有一段情对不对那蒋经国在日记里面又说是王继春的 好友王继春 好友王继春的那他只是代养那这个郭你说郭立博跟蒋经国也是有私交 不是他是黄埔一期他非常好的这个算是革命兄弟 是那郭立博本来将张亚若是郭立博的算小妾那郭立博跟张亚若在好的时候那因为他被要被调到四川去 对 所以他就把张亚若托给蒋经国。 对。 那张亚若跟蒋经国托给他的时候，两个人又发生婚外情。 对。 对不对？这样子。 对。 好，那所以郭礼伯有跟他的儿子郭宜喜，因为这个黄青龙有去访问到他。 对。 所以郭宜喜说，我爸爸说这两个就是张孝炎跟张孝慈是郭礼伯的。 对。 不是姓蒋。 对。 哇，那所以姓蒋。 他又讲一句话，他说孩子姓蒋比姓郭好。 啊， 对，这是他书上写的。因为呢，当蒋经国与张亚若的这个书出来之后，然后呢，确定了这个他们在蒋家所谓的门外的位置 啊， 就说我确定了我是蒋家的门外， 对， 就青龙那本书的那个书名哈， 那 这个门外呢，我要逐步的进到我认祖归宗，然后进到门内来，然后呢，要让这个他。张孝炎变成蒋孝炎之后，未来的政治前途很好。没想到1999年发生了一个滚床单事件。那这个滚床单事件呢，让他的政治前途几乎是大败哈，就是说就几乎没了嘛，因为这最短命的这个秘书长嘛 哈。 那可是呢，他当时大家如果对蒋万安的认识， 对不起，我再插话。那个滚床单为什么会闹那么大？ 其实呢，当时呢，在这个金华饭店啊，这个就滚床单事件最早是《劲爆》登出来的。《劲爆》呢，是因为其实呢，这个负责的人周天瑞也是张孝炎的亲属。 嗯嗯。 那可是呢，这个女方大概也非常清楚，就说她呢就故意传真了张孝炎决定要跟黄美伦在2000年的6月以前离婚的这个纸条，传给了很多媒体，所以他 证明那个是张孝炎写的是吧？ 证明对，那笔迹当然是没有问题，因为张孝炎后来承认嘛，承认我涉世未深嘛，所以我犯了一个错误嘛，然后呢，就黄美伦陪着他开记者会嘛，就在劲爆登出这个消息之后呢，突然呢，所有的媒体都被告知说女主角叫王小婵，然后王小婵呢就对外直接跟大家讲说，我疯了，我不是我，你们讲说我六月到八月到九月跟张孝炎热恋，我那个时间人都在国外，王小婵是拿着护照给大家看， 对， 然后他说这段时间包括他带出国的也不是我，汪小婵后来多次跟我直接或间接在谈这个事情，第一个他说当时全情一时的张孝炎，红粉知己非常多 哦。 那所以这个红粉知己里头到底哪一个我不知道，可是呢滚床单的绝对不是我，他用他的性命，用他的各种方面去保证说， 那为什么要推给王小婵呢？ 好，重点是推给王小婵是在他所有的这些被点名的人里头最好解脱的，就是因为汪小婵大辣辣的，然后呢他设计张孝炎要逼他结婚，然后所以呢这个张孝炎呢就被逼的情况之下，然后就签了那个承诺书，可是重点是那个时候呢黄美伦陪着张孝炎开了这个记者会之后，他不给问啦，然后说哎呀外子可能是缺乏爱啦，所以呢我会给他更多的爱。啊，那个时候重点是什么？是张孝炎碰到致命可能危及他前途跟婚姻的致命的这个外遇。 对。 那所以只有塞给王小婵认错，是保住婚姻，保住他后来的这个整个政治前途跟家庭完整性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整个的铺陈，包括大家对蒋万安的认识，不是他选立委的时候才认识的，是他两次嫁姐姐。他两次嫁姐姐的时候，大家就那个接受访问说，这个是蒋家第四代。所以呢，蒋万安也就这样子的，慢慢的被铺陈出来 啊， 然后呢，进到后来变成了立委，然后呢，要从立委走向这个台北市市长，然后接下来他可能就是要进到总统府。 OK， 这个就是一个从1989年的门外一直要进到门内的一个故事。 来，那个方老师你要补充。 的确哈，就是说我们说，张孝炎或蒋孝炎是不是蒋经国的儿子？其实我们有个很从逻辑上来看，帝王世家来讲，帝王之家如果有外面的小孩， 一定是纳进来、嗯、而且表现还不错的话， 对， 你是纳为人才来培养嘛、嗯、作为接班人嘛， 是 怎么可能把他拒而把他拒绝掉，这个就逻辑就不通了。 对， 所以我觉得，而且你看啊，蒋孝蒋孝燕也是在1999年12月外遇了，嗯哼，就他辞掉总统府的这个秘书长，然后2002年当选立委，嗯哼， 2002年当选立委那一年哦，他就开始去江西南昌，嗯，就是寻根了，然后一直到2005年改名字。 对， 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这辈子不可能选总统了啦，没机会了吧，嗯哼，那要怎么办？就好好的来当立委，然后好好趁他这个蒋家的光环啊，在两岸之间游走，嗯，来争，所以你看，或者说他帮很多台商处理事情嘛， 对对对， 你是姓蒋的跟姓张不同啊，嗯，你是姓蒋的，蒋家这个第三代，在中国来讲，哦，谈到蒋介石就不得了啊，嗯，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为什么他成立这个中国台商发展促进协会， 对， 还帮人家乔氏，就是他又在斡旋两台商的，在中，因为中国不是法治国家嘛， 是 你有关系就没关系，所以有，所以为什么他对他改姓？是有助于他在中国发展，所以他的这个一步一步都是非常清楚的。那我只能说，今天蒋万安哦，竞选开口闭口都是我爷爷，嗯，蒋经国，我不需要讲。这个如果一个候选人哪一个看到一个候选人选市长是每天谈阿公的，嗯，就表示他没有东西了嘛。嗯，如果开口闭口都我阿公、我阿公、我爷爷蒋经国，那你选什么市长呢？嗯。你这表示你没有魅力，你没有政见，你只能拿你的阿公台出来， 是 只能在跟黄珊珊分基本盘。嗯，我认为他找蒋就是在打金国牌，就要饮鸩止渴。嗯，表面上止渴了，可是这个对于中间选民、对于年轻选民全部赶走。哦，所以我觉得蒋万安到目前还在打金国牌，只能说他现在只能跟黄珊珊去把深蓝这块扣住，嗯，表示他的选情面临到很大的挑战。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任建兄啊。那所以姓蒋，蒋孝严姓改成姓蒋，这个事情有让他吃香喝辣吗？嗯， 当然啦，这个姓蒋跟姓张啊，实在是差太多啊。那所以张孝看到啊，就是如果对政治没有什么太大企图心的张孝慈啊，嗯，那他就不会去改。那对这个有企图心的张孝严，他就会去，他就很积极的要一定要改姓蒋了哈。那当然啦，我这。蒋经国的日记里面为什么会讲到王继春是这个张孝炎跟张孝慈的生父哦？嗯，这个因为这个是这个日记哦，是在1954年的10月30号，嗯，也就是蒋介石的68岁的生日前一天，嗯，突然来写这一段，那应该这样讲啦，那个年代啊，蒋经国的接班呢，啊，是有一点苗头了，但是还不是那么准。 好， 所以那他必须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把一些这个不正常的事情啊，就通通都要砍掉了。这个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像这个隋炀帝啊，对不对？说隋炀帝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一个老婆嘛，对不对啊？等到他当了皇帝以后，你看隋炀帝这个荒淫无道会到什么地步？那这个就是讲说，因为你必须要登基之前，所以他。因为他的日记很可能蒋介石也会去看嘛，嗯，所以他里面就撇清了，啊。但是蒋经国这个日记啊，本身写出来的，啊，就很多，就我们用史学来考证，就讲的就是不合理嘛，哦，第一个，蒋王继春是什么时候死的呢？王继春是1943年的3月7号死的。张亚诺是什么时候死的呢？这个是张亚诺是1942年的8月16号死的。嗯，那，哦，张孝炎、张孝慈是什么时候生的呢？1942年的3月1号，嗯，也就是元宵节。蒋经国的日记里面写说，哎，这个张孝炎、张孝慈出生的时候，就讲说他还讲他自己非常的高兴，嗯，那，啊，这个就很奇妙嘛，啊，就是如果王继春已经死了，他托孤讲说，啊，既然我死了，那我的女朋友生了小孩，那请这个前长官帮我照顾一下，那这个前长官来照顾，这是一个佳话没有错了，哦，嗯，可是时间都不起来， 所以你的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他们不姓蒋， 对，就是如果王继春是他的生父的话，嗯，这一年多王继春为什么自己不去照顾张亚诺，嗯，啊，张亚诺死的时候王继春在哪里，嗯，张亚诺生小孩的时候王继春在哪里，嗯，王继春他自己生，就是理论上这个如果是就算是他女朋友没有结婚，嗯，但他生了小孩的时候，他生小孩或是这个他死，张亚诺死掉，王继春没有理由不管这个事情啊，嗯，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丢给 蒋经国去助理。 是， 所以蒋经国这个日记很明显就是在实，虽然他讲的是那么就是讲说哎呀把自己形容的这么伟大。 那我问你，因为照理说其实啊，因为那个蒋元湛啊有说他愿意啊验 DNA， 如果一验蒋，那这个蒋万安证明诶我姓蒋啊，对啊，我们有蒋家的 DNA， 这样不就大家不会再讨论了吗？ 嗯，我想这个不是这样讲的。第一个也没有办法证明蒋元湛是啦，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蒋元湛拿出来就是一个族谱啦，这个我了解这个我们这个传统台湾社会就知道，我们只要你有钱了以后你就去修族谱啦，那你就连上了哇，对不对？你跟什么人都有关系啊。郑大哥，如果你要选总统，我也可以帮你连上，跟那个郑成功有什么关系？你看 真的这么厉害、 啊、这个我们专业的啊，这个我们专业，这个如果要滴血认亲啊，除非蒋家的人自己出来。可是问题是照现在这个状况来讲，蒋家应该不会有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直这样子， 了 解，就是一直扯下去了。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玉珍哦，就是说那个女生啊，到底何德何能有办法逼蒋孝严签说他隔年六月要离婚？ 其实这个是两个人男女主角之间自己才清楚了哈、哦。但是呢，我其实要推测， 可见这个女生给他很大压力，要不然就是他很爱他。 第一个我要推测说，这个事情到现在22年，那为什么自始至终没有人去凸显或是揭发这个女主角是谁？ 对， 第一个这个女主角，以她这个我们有讲过，参选过中国小姐，然后呢？ 参选过中国小姐，这样子就很容易。 参选过中国小姐之前，她在航空公司待过空服员。那其实这个 Google 下去，大概已经就锁定是谁了嘛。那可是呢，如果我要先特别强调，就是说当时王小婵有说，张孝严的感情非常丰富，所以女红粉知己很多。但是呢，她有提了好几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大家其实像管大哥他也说他20年前大概就听过了。 我想这样子、啊、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滚传单跟那个传真是同一个人啊。 没有证据、证据很重要。那这个如果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着说要查证到底是谁。那直到有一次我跟周玉蔻，然后跟一些这个包括政界商界的人，然后我们在餐厅吃饭。那这位餐厅的负责人他呢，他在以前，也就是在1999年的那个时间，他是金华饭店的 VIP 订房的负责跟接待的这个高层主管，就说那天房间是他来订的啊，是这位中国小姐来订的啊。那所以呢，就订了这个房间。那如果好，我们这样假设，这个算名媛嘛，哈，那时候声望也很高嘛，身价很高，因为他后来嫁入豪门，就说他帮忙订这个房间，他会替别人订吗？应该没吧， 应该不会了， 应该不会嘛。好，那订了这个房间呢，又是后来滚床单的这个房间，那所以我们当时大家听了之后说，那应该就是蛮就算是查证了啦，哈，我们就算是查证说这样子应该不会太离谱，我们应该不会误会人家， 对， 好，就说那个房间当时订的这位女主角，那是不是就是签下承诺书？我不知道，因为这是不是两个人，或是说当时我只能确定说订这个房间后来发生滚床单事件的女主角，到现在我们只是 double check 说对。就是那个订房间、 那这个女主角有了这一张张孝严自己签的承诺，说隔年六月要离婚，后来也没有逼她呢。 她没有逼她，因为后来她在同样那个差不多的时间，她就嫁人了，而且嫁入豪门。 OK， 哇，真的是。那这个你心里面知道是谁呀？ 我知道啊。我当然知道是谁了。只是说如果有错误或是说有误植，我觉得当事人重视的是名节。那如果有被误植，因为这样子几乎就已经很准确定了嘛。 那么这个是啊，今天啊，凌传媒最新的民调啊，9月21号。那么陈时中是39.94%， 蒋万安是 35.24 啊 ,34.94 跟 35.24, 所以两个人几乎完全一样啊。黄珊珊 24.79, 所以他差陈时中差了10个百分点，差蒋万安大概差了11个百分点。那如果以上一次林传媒在6月到7月所做的，陈时中从 34.75 变成 34.94, 小涨一点点。蒋万安是从 32.6 变成 35.2, 涨了 2% 多。那么黄珊珊从 23.7 涨到 24.7, 刚好涨了 1%、哦、三个人都有小涨，但是陈时中涨的最少。那可是可以讲说两个人咬得很紧啊，很焦灼。我想请教一下瑞德兄，你怎么看哈？ 事实上呢，不是只有他这个民调而已啊，每天都在做民调。 对， 据我所知，民进党每天都在做滚动式民调。嗯哼。不过所看到的民调呢，有一点像又不太像，因为陈时中大概平均以大概 2% 左右领先哦，但是呢，因为还在误差范围之内了，所以咬得非常紧是没有错。那么蒋万安呢，在面对这个这几天呢，在谈论有关于那个当年的金华的饭店里面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今天做出了相关的回应。他今天的回应是说，那么有关于他的家族史，实在不应该成为这次选战的焦点。嗯哼，阿美秋西郎，你第四次说我的爷爷蒋经国了呢，你第四次呢，第四次呢？啊，我问你嘛，你要选台北市长啊，你为什么会去第四次去讲你的爷爷蒋经国？嗯哼，那你爷爷蒋经国关你要选台北市长，跟台北市民有什么关系？嗯哼，就是因为你要利用你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爷爷了，反正你就认为是爷爷的爷爷，对对对，蒋经国嘛，你就是要利用蒋经国的扛棒，找回被黄珊珊所拉走的那个深蓝的票嘛。 对， 侯友宜你知道吗？当年这一件所谓金华酒店的这个案子，我是主跑。当年呢，其实 你刚刚一直在沉默什么？ 当我在等他们两位啊，等他们两位叙述完他们所知道的啊。因为呢，当时事实上呢，那么对方检举的人不是只有给《劲报》而已，他给所有的报社。我那时候在自由时报当这个主管呢、啊，我传真机刚好那时候是传真机刚好在我的后面，然后呢每天没事做我就会去看传真机今天又传什么进来、我就看到了、我就看到了这个金华酒店的这个案子，我就看了以后，因为这种东西常常传来、所以大家就会心一笑，总统府秘书长哎、之前当过侨委会主委、有没有当过外交部长啊，眼看着马上可能就变成搞不好有一天鲤鱼跃龙门变成行政院院长哎、 他应该是先当外交部长后来才当总统府秘书长，因为总统府秘书长很大， 你要知道他的资历是这样， 然后当了副院长， 而且因为他去接了总统府的秘书长，当了李登辉前总统的官，对不对？ 对， 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部有一大票的人是对他非常不爽的，但是因为我也知道那个李总统他这样做，事实上的某种程度上面啊，就是蒋家门外的孩子，这毕竟还是这个等于说跟蒋经国有关系嘛，如果张孝炎、那时候叫张孝炎蒋孝炎、如果他没有婚外情的话，为什么要跟太太十指相扣？我还记得那场记者会，两个人出来了以后呢，一副好像世界末日了一样，跟大家请辞总统府的秘书长嘛。不过我也在这边提醒蒋万安、不要再一直讲我爷爷蒋经国，蒋家的这个嫡系人家客尊蒋经国的这个说法，所以呢都没有投入政治，而且非常低调。你有看到蒋友柏出来说什么吗？蒋友清他们这些人出来说什么都没有啊。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父母跟我们的祖先，所以你的祖先你的父母呢，你是小三的后代，不是丢脸的事，但是也不是光彩的事，你也不应该一天到晚用不是用庶出的那种身份，一天到晚在那边我爷爷蒋经国，我爷爷蒋经国，弄了半天，你知道你的先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不起蒋家真正的蒋方良，你知道吗？你是迫害人家家庭的，我讲白的就是这样子嘛，基本上铁来缩嘴，你知道吗？你不要怪别人为什么去挖出这么一大段嘛。当年的女主角，我也那时候为了也是采访，包括王小才，弄了一大堆，弄几个都在弄这个新闻啊。女主角的身份呼之欲出，当年我们都知道是谁啊，只是因为人家跟这个等于说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已经后来慢慢淡出了以后呢又结婚了，所以后来媒体才没有把他给曝光， 是 这样子来的嘛。但是呢，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个张孝炎先生啊，他一辈子只做过一次的 DNA 检定，是跟他舅妈 是去美国跟他舅妈，为什么？因为他深深知道他妈妈是谁啊，舅妈。 舅妈会准吗？ 所以后来他们在洛杉矶我们的办事处外交部的协助之下，所以去那边跟他舅妈见证，把头发拔下来，跟张孝炎去做所谓的 DNA 比对，证实不是。所以用这个做借口，然后因为我们民法那个有规定，如果非分生子，你有抚养的这个那个过程的话，可以视为分生子，所以才用这个做借口，把它改成姓蒋，从头到尾没有跟真正蒋家嫡系的后代做过 DNA。 我觉得他们认为姓蒋很重要了。 对，哦， 那不然就不会一直。 洪毅，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以我认识的罗淑蕾在台北市中山区当立委的时候，他的选民服务之精实，之落实，竟然会在初选区是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蒋万安嘛？不是因为你姓蒋，跟你说的一样， 是 因为你爷爷叫做蒋经国，你怎么可能在初选的时候赢了罗淑蕾呢？ 好，回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那先休息，进广告。 大家对蒋万安的印象是什么？很凶。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 才刚开讲就被撩，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前进世新大学演讲，开场先跟学生拉近距离。 依照柯文哲的先例，你会建议他做什么？你希望他做什么？ 副校长也跳下来当润滑剂炒热气氛，因为蒋万安还是有点硬。观察现场还有学生不小心睡着了，而原本预计1小时50分钟演讲，似乎因为赶行程，最后只开讲1小时左右。 教师， 他刚刚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偏向先去说可能现在执政党的不好，可能来提高在学生的地位。 给满分的话就太官腔，我大概给95分了。 蒋万安锁定大学生演讲，就是要跟年轻人刮钢筋，因为民调暴露年轻选票黄珊珊拿第一，蒋万安几乎敬陪末座。而在演讲前也爆出校方似乎担心学生不够踊跃，还有系所直接定出规则，每班需要派出5人来参加。 9月15寄来的，然后他那时候说限30个人，然后后来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蒋万安委员这个人有兴趣，所以才会来这里的，这样。 或许是先前曾被踢爆动员学生热议，现场来的几乎都是自主报名，还有不少非学生入座相挺，前后凑一凑240个座位，坐满7-8成。 完全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刚刚我们跟世新大学的同学互动的非常的热络。 校方希望演讲不要沾染政治，但蒋万安 PPT 用参选市长主视觉打底，尽管讲述自己的人生历练，依稀还是嗅得到一点选举味。 我想请教一下玉珍， 是 张亚若当时因为说郭立博把他救出来从监狱里面， 对， 他是犯了什么罪？ 他谋杀亲夫，然后被这个夫家的人控告。对，所以 指控， 所以我才对啊，所以我才说，这个出完1989年蒋经国与张亚若那本书之后，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弄一个张亚若教育基金会，然后 一看起来是在劈腿，然后又被控谋杀亲夫。 对，而且不管是郭立博也好，蒋经国也好，王继春也好，也就是说，从他谋杀亲夫到后来跟郭立博的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弄一个。 教育基金， 张亚若教育基金会。那当然，我是透过这个基金会，我是要了解，这个蒋万安，好，我还是叫他蒋万安。蒋万安的家里到底有多少栋豪宅？好，那还有一个，因为这个另外有一个是张孝炎的学术基金会。那这个张孝炎学术基金会，他是在同一年107年的公告。哎，张孝炎呢，蒋孝炎呢，又搬到光复北路。哦，啊，那我也看了，那是另外一栋光复北路的另外一个豪宅。哦，所以呢，我只能够说，蒋家的这个生财真的很厉害。那同样的，我是拿来给那个台北市的选民年轻人跟连胜文做一个比较哈，因为坦白讲，连胜文他这个从连振东啦，爷爷连振东，然后到连战。如果讲说正统，诶，他算正统，对不对？条件很好的，然后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可是呢，这个蒋万安呢是，诶，这不从爸爸，然后一直到奶奶、爷爷，大家都搞不清楚，就说他的已经够不单纯了，但是呢，他在这样的一个不是那么单纯的情况下，到底他的家世是不是谎言？到底他爸爸为了挽救仕途，为了在门外的蒋家要走进门里的蒋家，是不是一连串的这个谎言？因为如果这样看的话，那蒋万安只是在谎言底下被爸爸妈妈安排 在台北市做市长候选人，然后以后未来还是蒋总统，然后黄美伦就觉得我是蒋夫人，我是蒋太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年轻人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讨论人家的抹黑、抹黄、抹红，真的不是，而是价值的问题。年轻人价值，这次判断你这个候选人的价值，你到底该怎么去想这个候选人他的条件在哪里？ 那张亚若是被指控如何谋杀前夫、 啊？我补充一下，那么洪怡刚刚问的这个问题也是啊，因为他的前夫叫唐英江啊，唐英江当时啊在旅馆里面呢，那么吃安眠药，然后就这样子，这个、等于说寻短就对了，留下了四封文情并茂的遗书，最后遗书内容都被报纸给登出来，报纸登了半个版，不过大几十多的地方，唐家的人指控张亚若涉嫌谋杀前夫，他指控，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而且啊还怀疑说跟这个啊、法院的院长有关系，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就把他下狱。下狱了以后呢，那么其实后来大家就讲说有好多人去救嘛，包括这个好几个人去救嘛。那里面有一个千古奇案，真的有一个检察官，他要调查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谋杀案有关系。他的名字叫做张鲁成，这个检察官真的要调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事？ 指控有人出面指控这检察官涉嫌嫖妓。最后就把他调离，你知道吗？说他嫖妓，最后把他调离， 不让他查了， 不让他查，调离了以后更好玩。过了若干的时候以后，调查说查无实据就不了了之。但是这一件案件呢，这个所谓的是不是谋杀轻污的案子，也就因为这样子没有再继续调查下去。 当时大家都在想说，这个背后能够让张亚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能脱身的哈。大概郭李博就说也是，就说当时他因为从郭李博，然后后来呢才这个介绍给这个蒋经国、那大家也都知道蒋经国包括跟很多的什么国际名伶啊什么，就说他对他的感情生活也很丰富。 不过你要补充，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我真的觉得是很乱啊！我在想，如果我自己身上有四种姓氏挂在我名字前面，我一定是全世界最想要知道我身世的人。 因为 DNA 嘛， 又有人说你姓王，有人说你姓郭，有人说你姓张，又有人说你姓蒋。四种姓氏挂在我名字上面盘旋，那我总是觉得，总有一天人百年之后，我总希望，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支脉的，要弄清楚。所以我觉得最想要知道应该是这个蒋万安他本人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蒋孝严他本身他的兄弟大家都知道，他的兄弟叫做张孝慈， 对、 你看一个叫蒋孝严，一个叫张孝慈，为什么？因为张孝慈他没有政治的这个企图心啊，所以他其实他后来就是一个校长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他后来也就辞世了嘛。那他为什么要改名？改名就是当然背后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考量跟利益在里面嘛。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身世哦，我其实是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蒋万安他不要用一种这种好像说别人都在抹黑你或污蔑你。其实蒋家这个家族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可受公平的事情嘛。再加上我请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 因为对不起，蒋经国曾经讲过说蒋家的后代不会再执政哦。 这个。 那你如果你是蒋家后代，你就违反了你哪公、 他是门外的孩子，门外的孙子啊。 我这个官不敢讲，刚刚这个郑大哥，你刚刚讲那份民调，那个民调是台北市长真的是竞争很激烈，那个民调几乎是并在一起哦。 对 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关键如果叫黄珊珊叫蒋珊珊的话，我看 哇，那就不一样了。 你懂我意思吗？ 懂。 所以为什么大家这一次会觉得说，这个讲完你的身世，搞不好你这次你干脆也不用大家在那边讨论，其实最能够厘清的就是你本人嘛。 因为郑硕都多很多票了。 对啊，因为这个当然会抢到深蓝郑硕的票。我就想黄珊珊如果今天突然发现说啊原来我是蒋珊珊，掉两滴眼泪往往一动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所以这个当然是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追究这个事情哦，千万不是绝对不是说用一种你给俺老公蒋万安以像我们这种平民基层出身齁、路人 ABC, 不会有人去问我们说啊你的家族怎么样，我们就是自己基层打拼起来的。可是你就是出生开始你就是皇亲贵胄，讲白了你就是带着蒋家光环出来的。那你今天利用蒋家光环，你又在攫取政治上这么大的一个位置，这么大的利益，那当然人家会检视你的身世啊。所以我认为这坦白讲，这个蒋万安我认为他本身哦最不能平常心的是应该他自己。 那为什么他不要？可是、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立功假设攻击你，我讲 我叫何伯文。如果有人说何伯文你不叫何伯文，你是蒋伯文、王伯文、郭伯文，我忘了贵名，你知道吗？当然是不，当然是不爽啊！我当然最想要了解我身世，所以我 挂名给个头有几头毛嘛，变来讲。 我自己三更半夜，我都觉得我想要赶快去厘清到底怎么回事。所以我觉得蒋万他的心态是不对的，而且他对别人这样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检验或怎么样，他就是抹黑污蔑。我坦白说，如果你今天不选举都没事情，好，但是你要攫取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利益，姓蒋跟姓蒋跟不姓蒋当然差很多。 不过这个事情如果不趁这次做解决的话，他会一直跟着蒋万安，或甚至他未来选总统的话也一定会被大家质疑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他干脆趁这个机会就赶快就做一做嘛。 对， 不过我真的觉得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张亚洛的情史实在是太丰富了，所以当这个两个导游出现的时候，我认为蒋经国也没把握他是我的啦，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啊，那时候也没有 DNA 可以验呢、啊。 张亚洛知道 啊，张亚洛 只有他知道， 他只有他知道， 也不见得知道， 也不见得知道，因为可能这个生活的太频繁了，他可能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其实有时间差，然后呢，郭礼伯的儿子在上面写，就说当时呢，他们只要讲说这个孩子是早产，那所以时间差是，如果就时间关系来说的话，蒋经国跟张亚若的时间跟郭礼伯的时间，其实不可能逐月在1942，就是那个时候那个1942年的三月，不可能在1942年的三月生下这对双胞胎。 是，那个任先生要补充， 我想啊，如果要验 DNA 的话，其实这是一团乱仗啊，因为万一验出来那个蒋万安啊跟蒋。不要说跟蒋家有关系啊，但如果跟张家也 没有关系。 对对对，这个因为 不可能， 这个家 有啦， 应该不会。哎呀， 我想这个家族 再乱，应该 这个家族史真的是很乱哦。那这个所以说，不过应该这样讲啊，蒋家张孝炎呐、啊，已经在就是讲了在这样子这个暧昧的过程中哦，他才是最大的得利者，因为你真的验。因为你如果真的验了是有的时候，其实另外一方也可以再拿，就是我想这些反对者也可以再讲说，蒋经国不是说过你不能就是蒋家的后代不能参选吗？那如果你验出来是的话，不是更证明说不能参选吗？所以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对蒋万安其实反而是最有利的， 他不能冒这个险。 对， 因为万一验出来不是的话，那怎么办？ 所以说最不想验的人应该就是蒋万安了、啊、最怕验的人也就是蒋万安了、啊、但是话说回来，蒋经国的家族一样也是他们这些嫡系的这些子孙也不会把自己的 DNA 拿出来验的啦，但这种除非只有一种可能啦、啊、就是像以前这个姑家啊，这然后是用偷的啦，去把偷他的那个 DNA 的这个简体来验。 姑家是怎么偷啊？ 啊，脱衣， 他们到这个等于谈话的地方谈话以后，给他们喝水，喝水以后，他们的茶杯留着，上面有脱衣， 茶杯把它端走嘛，上面的脱衣就可以， 上面就可以做 DNA 了。 所以其实要拿别人的脱衣很简单、啊， 非常容易的、啊。 对，那、啊、其实我觉得问题出在蒋万安或是这个张孝炎个人啦，就说我真的是要验明正身的话，那就是你只要有主动表示，就像台塑这个四房的罗文远，他那时候有主动表示。是，那时候很多人就说，哎、欸，王家会不会没有人愿意出来跟他验？就后来王文阳就说、欸，如果这是我老爸，这个在外的这个儿子的话，那我们没有理由让他流落在外，所以他就跳出来跟罗文源验了。好，所以我觉得 是， 对，所以今天只要蒋万安或是张孝炎个人，他认为说，对这个问题我真的该解决的话，我相信不管是有伯有亲啦，哈，这些这一代的。这个有自备的人 是， 他们是愿意的啊。就说你主动，然后当然你说在选举的时间上面，可能门内的真正的蒋家人会认为说，我才不要跟你们扯这些政治啊、哦。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讲说，蒋万安呢，他有两个罩门，在这次参加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一定要过。第一个就是你的 DNA， 如果真的有自备的人说，哎呀，哥哥弟弟，我们来验一下吧，那你验。不验、哦、那可是刚刚这个管大哥说，那 这个蒋元赞，其实蒋元赞的这个关系在蒋家里面算是有一点这个叫叔伯、哦、所以这个就是隔代的堂兄弟叔伯的关系、嗯、是可以验得出来的， 杀 亲口都可以啊。所以蒋元赞的这个毛发跟蒋万安或是张孝炎是可以验的，嗯嗯，就说没有 办法。不是，他的担心就是说蒋元赞搞不好， 因为我觉得那个距离 没有办法证明蒋介石跟蒋家 会有一定的比例，那个比例是可能不是 99.9%、嗯、可能是五六十、三四十，就一定会有那个关系。好，所以只要你愿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那时候就有讲过了，当王小婵要站出来说。我没有跟你老爸滚床单。嗯，那你蒋万安，你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些事？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是我们看不懂蒋万安呐、啊。嗯，家族这个血缘也是个谎言，看起来是个谎言、嗯。你老爸的绯闻才伤害到人家女主角王小婵二十几年，也是个莫名其妙的谎言、嗯。所以你到底要拿什么来让人家相信你有资格做这个台北市长？ 嗯、了解，来东豪要补充。 其实在讲到底蒋万安是不是蒋经国的孙子这种事情，嗯，在这个时候对蒋万安并不一定是不利的，嗯，因为他会得到同情票，因为这个社会相信张孝炎就是乞丐王子流落在外面的嘛，就相信很久，否则李登辉先生的时候怎么会那么提拔他，速度那么快，从北美司次长、部长、副院长、党秘书长，然后总统府秘书长，嗯嗯，那个当时刻意提拔啊，提拔原因其实就是报恩嘛，因为蒋经国在拉拔了李登辉嘛、嗯，那个时候讲得很清楚嘛。那为什么说这个其实对这个他这时候去不是一去验了，是他这个时候他是要借力使力，要创造的是同情票。从北美司次长、部长、副院长。党秘书长，然后总统府秘书长，嗯嗯，那个当时刻意提拔啊，提拔原因其实就是报恩嘛，因为蒋经国在拉拔了李登辉嘛，那个时候讲得很清楚嘛。那为什么说这个其实对这个他这时候去不是一去验了，是他这个时候他是要借力使力，要创造的是同情票。嗯，我还是用这个民调哈，因为你在看这个是这个调查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张孝炎的那个到底信不信，到底是不是蒋家，还有他的绯闻都发酵的时候， 床单发酵了。 对，其实就是这段时间嘛，上礼拜做的时间点。嗯，这个结果就告诉你说，当你在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票其实是巩固的。嗯嗯嗯嗯嗯。啊，陈时中当然也会巩固起来嘛。嗯嗯。那 所以双边基本盘。 对，而且这两边会绷紧，因为他事实上的表态度很高。嗯。结果倒霉的是谁？倒霉是黄珊珊。 大家很少讨论黄珊珊 被边缘化， 还有被压缩。嗯嗯，那为什么不能验？你验了就一翻两瞪眼。 对， 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样？选举，我就选举的角度来讲。嗯，我被打， 不是你去验，但是如果不是就不要讲，是就拿出来讲。 风险太大了。 这个等事后再说嘛。嗯，这个时候一定要创造什么？我是被打挨兵的形象。